美化环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各位好，这里是戏剧空间，我是小英。朋友们，在今天和明天的戏剧空间节目当中呢，您将听到由青年艺术剧院重排的经典剧目《钦差大臣》。今天节目中呢，您听到的是这部话剧的上半部分。这部剧的作者果戈里呢，1833年开始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的4月，《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演。如今160多年过去了，他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因为传世之作表达的必是人民的心声，而果戈里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当中燃烧着诗人般的激情。别林斯基在一篇论述俄国小说的文章当中认定果戈里是诗人，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诗人，说他作品的独创性总是和那被深刻的悲哀与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连接在一起。在钦差大臣激起的笑声里，我们不难体味到作者无以复加的悲哀和无可名状的忧郁。而这次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排这部剧目，又一次体现了青艺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职业使命，深刻地诠释了果戈里作品当中的含泪的笑。 俄罗斯，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我与你血脉相通，血肉相连。我的祖国，我真心深爱你大地上的古镇与山林。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坏事，把最应该在公正的地方和场合所出现的所有不公正的事情，统统集中起来，一起加以嘲笑。 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市里。这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地方小官员一路快马被市长召至府内。 先生们，我请你们到这儿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极不愉快的消息。钦差大臣马上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什么？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微服私访，还带着密令。 糟糕，竟会出现这样的麻烦，这一下可糟了。 老天爷呀，还带有密令。 哎，昨晚一整夜呀，我一直梦见两只稀奇古怪的耗子。真的，我从没做过这么恐怖的梦。黑乎乎，大的出奇，爬出来了， 这儿闻闻， 那儿 闻闻， 然后 就走开了。 哦，这儿封信，南北以烦恼为其亲密华府寄来，现有一重要机密奉告于你。近日有一位重要大员带着皇上的密令视察全省，而且您所管辖的城市是重点呐，先生们。 该要员虽然以私人身份出现，但是我已经从最可靠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他的详细计划和行程。该要员随时可能到达，或者已经到达，隐姓埋名，居住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 这事儿非同小可，一定事出有因。 来干嘛呢？安东安东诺维奇，钦差大臣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哎，这显然是命该如此。以前他们都是暗访其他的城市，对吧？可现在轮到我们了。 安东安东诺维奇，我看这里面一定有微妙的，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就是说俄罗斯，对了，想打仗。 怎么要发动一场战争了？ 这不，上面就委派官员悄悄来调查下面有没有什么叛国行为。 哎呀，您得了，反正我已经预先通知你们，就请你们都去认真的准备吧。特别是您，怎么样，妮卡？看来他们首先要检查的大概就是您所管辖的慈善医院了。 我， 所以您要特别认真、仔细、妥善的准备齐全，要给病人都戴上干净帽子，不要让他们穿着自己的家常便服，邋里邋遢的，就像是一群铁匠。 这问题不大。关于治疗嘛，我自有一套办法，越接近自然越好。我们从不用贵重药物，人这东西实际上也很简单。他该死的，你就是给他治，他也得死；不该死的，你不治，他也能活呀。 还有您了不进加不进，我提醒您注意您的法院。您的法警在法院的接待室里面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鹅，那总在人的脚下窜来窜去的，还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的乱叫唤。当然了，饲养家禽这种家庭副业方式是值得鼓励的，可您想过没，在法院的接待室里养鹅，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我今天就派人把他们统统送进厨房去。您要是愿意的话，请过来吃午饭。 还有，在您的办公室里面经常晾晒着各种破衣烂衫，在您的公文柜上还总放着一根打狗用的鞭子。我知道您喜欢打猎，但是您能不能这样，先把这根鞭子给摘下来，对，等钦差大臣走了以后，你再把他给挂上。还有您那位值得尊重的陪审员，那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总散发出一股怪味，就好像刚从酿酒厂里出来的似的。要是按他说的，这股味生来就有，那也好办，那就劝他平时多嚼些洋葱啊、大蒜啊什么的。关于咱们内部的情况，我可就不多说了啊。如果要说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谁平时不犯点小过失？这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 安东安东诺维奇，在您看来什么是过失呢？ 各有各的不同啊。我就公开跟大伙说，我接受贿赂，可我接受的是什么贿赂呢？只不过是几条小猎狗罢了。 小猎狗也罢，别的东西也罢，那反正都是受贿。 不，安东安东诺维奇，打个比方来说吧，某人接受了一件价值500卢布的皮大衣，还给他的太太弄了一件披肩，这样 你收受小猎狗的后果是什么呢？您连上帝都不信，您从不去教他，可我呢，我至少是信奉上帝的，我每个星期我都要去。还有您，路卡鲁基奇，作为督学，您应该特别注意你手下的那几个教员，虽然他们都很有学问，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却异常的古怪。就说那个胖脸的家伙吧，哎呀，想不起他叫什么来。 哎，他的名字叫…… 上讲台之前总要习惯性的做个鬼脸，那就像这样。当然，对学生做鬼脸那算不了什么。 是的，是的。 可是要对来访者也做鬼脸啊？那钦差大臣会以为对他在做鬼脸呢，那鬼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是的，是的，真是的。可是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几回了，就在前两天，本地的首席贵族刚刚要走进教室，就是他做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鬼脸啊。他说这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是我呢，我却挨了一顿骂呀。为什么要向年轻人灌输自由思想呢？ 还有您那位知识渊博的历史教员，讲起课来异常激动，就好像是忘乎所以。有一回我去听他讲课，当讲到亚述人呐、巴比伦人的时候倒没有什么，哎，一讲到亚历山大马其顿，我简直以为台上着了一把大火呢。他从台上猛地跑下来，抓起一把椅子死命的就往地上摔。当然了，亚历山大马其顿是英雄，可为什么要摔椅子呢？那受损的是国库， 是 懂吗？ 真是的，这个我也跟他说过了，可是他说，为了学问，我连生命也在所不惜。 要不就做鬼脸，弄得人不堪忍受。 可别让我在教育界继续干下去了，让人胆战心惊的，谁都想来插一杠子，谁都想显示一下他是个聪明人。 好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要命的是微服私访啊，先生，冷不丁的就那么冒出来。先生们，你们都在这儿。法院的院长是谁呀？是廖普金加普金。那好，那就把廖普金加普金给我带上来。那慈善医院的院长是谁呀？怎么连尼卡？那就把怎么连尼卡给我带上来。这就他妈糟了呢，先生们。这么重要的事情您没听说？ 那我听包子奇司机说了，刚才他到我邮政局来 过。那您快说说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怎么看？ 对， 要跟土耳其人打仗。 我也是这么看的。 跟土耳其人打什么仗？要倒霉的是我们，不是土耳其人。瞧瞧，这有封信。 对，哦，既然这样，那你不会跟土耳其人打仗。安东安东多维奇，您怎么看？ 我怕倒是不怕，有那么点儿。该死的商人们，硬说是我把他们弄得苦不堪言，可上帝知道，我即使拿了他们一点什么东西，也不是出于恶意的，对吧？我甚至想，是不是有什么人告了我的密，要不钦差大臣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呢？伊凡，我的米奇，看在咱们共同的利益上，您能不能把邮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略微拆开看上一眼，看看是告密信呢还是普通的信？如果不是告密信，那您再把它封上口，哎，就这么敞着寄出去也成啊。 哦，我知道知道，这个用不着你来教我，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倒不是为了防备什么，而主要是出于好奇。哎呀，我这个人就喜欢打听世界上有什么新闻，喜欢的要死。哦，我跟您说吧，读人家的信可有意思了，有些信里面写着各种奇闻异事，读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而且大有教义，你比读莫斯科新闻报强多了。 是的，您快说说，有没有读到彼得堡来的官员的消息？ 对啊，没有，彼得堡方面没什么消息。 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发现了告密信或者告状信，那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扣下来。 扣住。 对。 就在大家惊慌失措、惴惴不安的时候，两个小地主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人的消息啊！一件突然预料的事情，当我们走进旅馆， 我和彼得一般都一起刚刚走进旅馆的时候， 哎，你这藏了一下。 好了， 先看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这么没想他说。 就在您为这封来信焦虑不安的时候，我就冲出了您家的大门。 请您不要插嘴，别问东西，我全都 坐下去。 我先到克罗布金家，克罗布金他没在家。我上拉斯塔科夫斯基家，拉斯塔科夫斯基他也没在家。从他家出来，我就碰见彼得·伊万诺维奇。 啊，对，对，就在卖馅饼的小亭子旁边。 是的，是的， 我们俩人 是的，卖馅饼的小亭子旁边。我一叫彼得·伊万诺维奇，我就问他：“喂，安东诺维奇从一封可靠的来信中得到了一个消息， 你 知道了吗？” 我 说：“他说他已经从您的旅馆在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我跟彼得·伊万诺维奇一块到普捷丘耶夫家去。 普捷丘耶夫， 请您不要插嘴，彼 得·伊万诺维奇全都知道。 在去他家的路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对我说：“喂。”咱们到小饭店坐一会儿吧，我的肚子从早上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实在是饿得慌，是不是彼得·伊万诺维奇？他说饭店来了一些新鲜的鲑鱼，咱们去尝尝鲜。 东西， 我们刚刚走进饭店，忽然看见一位年轻人。 哈哈，对，他相貌堂堂，可他穿的是便服。 是的，是的，他相貌堂堂，他穿着一身便服，就这么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脸上呈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那表情、那举止，哦，还有这儿， 许多许多的玩意儿，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就对彼得伊万诺维奇招了招手，把饭店掌柜的叫过来。他叫弗拉斯。 对，弗拉斯。 哎呦，弗拉斯，他老婆三个星期前刚生了一个小男孩。 对， 这个孩子长得非常的可爱。 好， 长大一定会在他父亲那儿开饭店。 好了，说正题儿， 说正题儿，说正题的。弗拉斯就问，彼得伊万诺维奇问弗拉斯，这位年轻人是谁？哎，他说，他说， 对了，当时他是这么说。 行，您不要插嘴，我都知道。您说不清楚，您绝对说不清楚。 是， 您有点大舌头，我知道。您有一个牙齿漏缝，说话老是嘶嘶嘶的。 接着说， 接着说。 他说，这位年轻人是一个官员， 是， 他是一位官员，比如彼得堡来， 彼得堡， 他叫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霍利斯塔科夫，他要去萨拉托夫省。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古怪，来这已经两个星期了，从没出过一次门，买东西都是赊账，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一说到这儿，我就像受到了上帝的招式，马上领悟过来。喂，我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我先说的喂， 啊，是是啊，是您先说的，后来我也说了，我和彼得伊万诺维奇一块说的喂。他既然他要去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 可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没错，他准是那位官员。 我的天哪！哎呀，得了吧，他 绝不会是这样。 哎呀，他穿的是便服，吃东西都不给钱，那不是他是谁呀？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 绝对是他，一点错误。 仁慈的上帝啊，快宽恕宽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他住在哪个房间？ 5号。楼梯底下那个， 对对对， 打开来了很久了， 哎呦，两个礼拜了， 是什么？ 两个礼拜了，哎呦，我的天哪！在这两个礼拜里面，下士的老婆挨到了鞭打，没有按时给难民发放粮食，这城里又脏又乱，一塌糊涂。 你好，安东，安东多维奇，我们现在是否列队前往旅馆呢？ 是啊，不，应该市长、神职人员、商人们先去。 不，还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个人历经磨难，但总能逢凶化吉，我还能经常得到奖赏。 是， 仁慈的上帝呀，求您这次再帮帮我们。你说什么？他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23、24岁， 这他妈就好办了。年轻人什么都挂在脸上， 对， 刚刚来这老头子可就糟了。 太有事， 先生们， 啊， 分头准备吧。 好， 都请司令。跟我就像散步的样子，咱们到小旅馆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外来的客人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啊！就这样，谁在那儿当班？ 是， 我大哥， 去把警察局长给我叫来。 我大哥， 市长大人，我在这呢。 那快去备车，拿我的制服来。 我是的，市长大人， 快走吧，看来要出大麻烦了。 让每个警察手里都他妈拿一条剑。 是的，拿上一条剑。 啊， 拿剑干什么？我说的是拿一把扫帚。 我是的，拿上一把扫帚。 去把通往旅馆的道路，所有的道路都给我打扫干净。 我是的，大人。 再找一个像你这么高大魁梧的警察，站在桥头上站岗，以梅花示容，懂吗？ 是的，大人。 再把那个皮鞋店旁边的破围墙给我拆了， 插上一个牌子，让人觉得咱们是在搞城市规划和建设。 对，拆的越多，就越能说明市长的政绩大。 是的，大人。那围墙边还有40车垃圾的，大人。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一个多么龌龊的城市。如果有人问起来，公务员对现状是否感到满意，他们就应该这么说。 他们也说我们很满意，大人。 对，谁要敢说不满意呀，我将来就真给他来个不满意。 给他来个不满意，大人。 仁慈的上帝啊，希望您这次真的保佑保佑我。我一定给您点上一支谁都不曾点过的大蜡烛， 每人给您献上3公斤的点个大蜡烛，大人。 对，走吧，都别 等一等。 如果有人问起来5年前就拨款修建的慈善医院教堂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修好，别忘了这么跟他们说：本来已经修好了，后来让一把火烧了。 是的，大人。 告诉你手下的那些警察，连动不动就抡胳膊揍人，把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是的，大人。 最后，告诉那些可恶的士兵们，不要光着屁股当街乱跑。这帮王八蛋的，那衬衫外面套件制服，可下边的，就他娘的什么都不穿了。 是的，大人。 是的。 安东，你去哪儿？ 小旅馆。 去小旅馆干嘛？ 钦差大臣已经到了。 钦差大臣已经来了。安东，等一下。 过会儿再说。 我们什么都没打听到。 拉夫多吉呀， 拉夫多吉呀，你倒是跟着马车追上去呀、啊！追上去问新来的人是谁，长得什么样？去吧。哎，我回来。你一定要趴在门缝上，把什么都看清楚。新来的人长得什么样？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眼睛 啊，对对对，眼睛是不是黑色的？啊，看完了马上回来告诉我。去吧。 这时，酒馆楼梯下的那个小房间里，一个疲惫憔悴的中年人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是受着什么煎熬。 吃东西、啊，这肚子里呀、啊、饿得咕噜咕噜的直叫，就好像有一个团的人在里边吹喇叭。这回啊，是有家难回喽，可你让我怎么办？离开彼得堡已经两个月了，这小子一路上把钱全给花光了。每到一座城市啊，就要摆摆阔气。喂，奥西坡，你去看看房间，要最好的，饭菜也要最好的，不好的饭菜我是不吃的。 你要真是个有钱有势的人，那也成。不过就是个十二品的小文官嘛，跟国王旅客一熟啊，就玩起牌来，那非得输个精光才行。 哎，这种日子啊，我真是过腻了。说实在的，这还是乡下好啊，虽说不热闹吧，可也省心呢。娶个媳妇儿，就可以一辈子躺在火炕上吃馅饼了。不过说良心话，谁也不会反对，住在彼得堡那最舒服，只要是有钱呢、啊、这日子就可以过得悠闲自在。 哎，那都是他不好，本来老爷积累的钱呢、啊、那可以应付一阵子，可是他呢光图痛快，乱花一气。哎呀，不是坐马车兜风了，哎呀，就是买戏票看戏了。哎呀，一个礼拜，你猜怎么着？让我把新燕尾服拿到旧货市场上去卖，有时候连最后一件衬衫他都卖了，就剩一件大礼服和一件外套，就是因为他吊儿郎当的不干活，他不去上班，整天就知道逛街打扮。这要是让老爷知道了，那还得了啊？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官呢，掀起衬衫来就狠狠地抽你一顿，打得你几天你都管不过劲儿了。这不，旅馆老板刚来说了，不把欠账付清就不给开饭。我们没有钱，我们怎么付啊？我的上帝呀、啊，你哪管给点菜汤喝这也好啊。他回来了， 一个相貌白净、穿着体面、举止高傲的年轻人，很不情愿地走进了这间阴暗的小屋，仿佛他并不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去了， 我干嘛非要躺到你的床上去啊？难道我没有见过床吗？ 撒谎！瞧，床上弄个皱巴巴的，你去看看，纸袋里还有烟丝没有了？ 哪有烟丝了？三天前就让你给抽光了。 阿斯伯， 有什么吩咐？ 到那儿去一趟。 我上哪儿啊？ 楼上餐厅，你叫他们给我开饭。 我不去。 你敢，傻瓜？ 那就是这么回事，即使我去了也是白搭。刚才老板来说了，他再也不给开饭了。 他怎么敢不给开饭呢？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还说呢，他要去见市长。他说你主人已经三个礼拜都没有付钱了，你和你的主人都是个骗子，你主人简直就是个流氓，像你们这样的大骗子下流皮我见得多了。 你把这些话学给我听，你倒是挺高兴的，畜生。 他还说呢，要是像你们这样住着不给钱，以后就赶不走了。他说他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要去告你，要把你关进看守所，让你去坐牢。 够了够了，你去跟他说去。真是个愚笨粗野的畜生！ 我还是把他叫到您跟前来吧。 你叫他来干什么？你自己去跟他说。 真的，少爷。 你知道的，我总得吃东西吧？这样下去我会饿瘦的。 是的， 我是真的想吃东西，不是说着玩的。 是的，可是他说你不把欠账付清，他就不给开饭，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去劝劝他，你开导开导他。 那我跟他说什么呢？ 你认认真真的跟他讲，我得吃饭。 嗯， 钱是另外一回事， 他觉得他一个乡下人一天不吃东西没什么，别人就应该跟他一样的，真新鲜。 好吧，我去说。 真想吃东西，这不，刚才出去溜达了一圈，本来以为可以把这股饿劲挺过去的，见鬼，挺不过去。是是是，如果我不乱花钱的话，回家的盘缠是足够的。 雇兵上尉把我给坑了， 这家伙的牌技可真是叫绝呀，不到一刻钟就让我输得精光。不过有机会我还要跟他再玩一把的，没机会了。 瞧瞧瞧，这个城市水果店里都不让吃个账，卑鄙下场。 要是他们真的不给我吃饭，那该怎么办呢？从来就没有这么想吃过。 不行，我还是把我的裤子卖了，他们要是不要裤子就把外套给当了。 不，宁可挨饿我也要穿着彼得堡的服装回家去。可惜呀，约西姆不肯把马车租给我。 马的坐着马车回家多体面呀，马车上挂着马灯，奥西姆穿着镶金边的仆人的服装走在后边，马车一路啊哗啦啦哗啦啦一直开到我们家的门廊前。哦，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列斯塔科夫先生从彼得堡来，需要接见吗？ 我都饿得快吐酸水了。 少爷，少爷，饭端来了， 端来了， 端来了， 端来了，端来了。 老板说了，这是最后一次给您开饭了。 老板，老板，我才不管你什么老板呢。什么菜呀、啊？ 汤和烤肉。 就两个菜？ 就两个菜。 我不要了，太不像话了。你跟你们老板说菜太少了。 老板说还嫌多呢。 你怎么没有辣酱油？ 没有辣酱油。 为什么没有？刚才我经过厨房的时候，那预备了很多呢。啊，今天早上有两个矮子在那吃鲑鱼，还预备了许多别的菜呢。 也许有，也许没有。 为什么没有？ 那就是没有了。 鱼呢？鲑鱼的肉饼呢？ 那是给上等人准备的。 你这个混蛋， 是真话。 畜生，为什么别人能吃我不能吃？为什么就我不能吃？难道我跟别的客人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人家是普通客人，谁都知道人家付钱。 我不跟你这个傻瓜白费口舌。什么汤啊？白水，白水倒在碗里了，有股腥味的，我不要了，你给我换一个。 老板说了，要是他不愿意喝就别喝了。 哎，放着放着吧。你用这种态度对待客人，你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跟别的客人不一样，不能通知而已。奥西普，我不要，你喝吧。 奥西普喜出望外的接过汤，狼吞虎咽的喝了起来。 这什么烤肉啊？这是这根本就不是烤肉嘛。 那是什么呀？ 鬼知道是什么，反正不是烤肉，烤斧头。这种东西给客人吃， 为什么？怎么客人客不过来？ 来， 不要，拿走。 还有别的东西吗？ 没有了。 辣酱油没有， 点心也没有，就知道挑客人的毒发， 跟没吃一样嘛。这个胃倒是比以前更难受了。 要是有点零钱，还能到市场去买个小白面包回来垫垫饥也不错呀、啊。 是市长去，你跟那个人说， 市长来了， 都在那打水你 跟 他说， 市长。 走， 肯定是那个老奸巨猾旅馆老板给我告的状。要是真的把我推进监狱，那该怎么办呢？ 年轻人听见警察的脚步声，吓得蹲在床板后躲了起来。而这时，市长大人带着警察局长也瑟瑟发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房间。他们到底谁怕谁呢？ 您好。 您好。 请原谅。 没关系。 我是本市的市长，我的职责就是帮助过往的旅客和所有高贵的客人，看看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 有什么办法呢？您知道我会付钱的，乡下会把钱给我寄过来的。这不是我的错，这都是他的错吗？他刚才给我吃的牛肉硬得像个木头，汤才怪呢，有一股怪味，饿了我一个多星期了。我应该把那个汤泼在窗户外边去的。茶水才怪呢，有一股鱼腥味，凭什么我要真新鲜？ 这不能怪我呀。您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牛肉一向都是很好的，都是那些憨厚朴实的商人们运来的。我真不知道您吃的牛肉是打哪儿来的，要是您不满意的话， 能否跟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 我不去。我知道你说另外一个地方什么意思，去坐牢。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你怎么敢这样做的？ 我可是在彼得堡做官的。我 好大的活啊，看起来他什么都知道了。这帮该死的商人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你就是把所有的军队都派来，我也不去，我直接找部长劝你怎么着你怎么着吧。 行行好，您行行好啊，大人，我有老婆和孩子，您可千万不要让我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吧，我求求您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有老婆孩子，我就得去坐牢。 我不谢谢了，我不去不去。 没法子呀、啊、您不知道啊，我们手头紧呐、啊、上边发的那点俸禄连点糖啊跟茶都买不起。我是收了一点小小的贿赂，那不过都是小打小闹啊，都是些吃的呀喝的什么的。至于说我打了下士的老婆，那是胡扯，那是瞎说呀，都是我的那些仇人们他们故意编造的。这帮家伙呀，恨不得要给我宰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不明白为什么您总提您的仇人和下士的老婆。下士老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先生，帮助过往的客人是我的天职，如果您确实是需要钱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乐意马上为您效劳。 那好那好，那你借我200卢布，当然少点也可以，我把旅馆的账给结了。 这正好200，您收下吧。哎，您不用点了，不用点了。 这您知道我这次在路上是突然， 我知道您就是个好人，这样一来您知道事情就两样了，真是太感谢了。 他收下了，谢天谢地啊，他收下了，这下事儿可就好办了。我给的不是200，是400。 干嘛都站着，请坐吧。 哎，这胆子就得大一点，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是钦差大臣那么好，那我就顺水推舟，就好像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哎，为了履行职责，我带本地的地主多布钦斯基一起，我们出来巡视。我们特意到旅馆看看客人们住的是否满意。哎呦，因为在别的城市啊，那些市长啊，他们什么都不管。哎，当然，这不仅仅是忠于职守，本着基督教博爱的精神，哎，我要让每一个过往的客人呢，都受到良好的接待。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您。这次是幸亏有您，要不然我还要在这耽搁很久呢。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的欠款付清。 真会编故事啊，还不知道怎么还清欠款。我能否斗胆的冒昧的问您一句，您这是到哪儿去呀？ 萨拉托夫省，我自己的庄园里去。 到萨拉托夫省？嘿，这家伙说话一点儿都不脸红啊。对，这家伙可得小心点儿。嘿嘿，您大概是随便出去玩玩的？ 哦，不不不，是家父叫我回来的。 要去很久吗？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反正离开彼得堡我是活不了的，让我跟那些乡下人在一起过一辈子，那不是毁了我吗？现在人的需求不同了，我的心灵渴望的是文明。 哎，真有两下子，说的都是瞎话，可一点都不露痕迹。嘿，那么好，那就我让你多说话，早晚你会说漏了嘴。哎呦，您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呀、啊！您说在我们这小地方啊，能有什么前途呢？就拿我来说，昼夜不眠，为国操劳，一切都在所不惜。可天知道什么时候奖赏才能落到我的头上呢？这屋子好像是很潮啊！ 这屋子简直太糟糕了！您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臭虫，他们像狗一样的咬得我生疼。 哎呦，瞧瞧瞧瞧，让这么高贵的客人在这受苦，受谁的苦呢？受这些卑鄙下流、根本不该降生于世的臭虫的苦。这屋子好像很黑呀、 啊，太黑了。老板通常都不给我蜡烛，您知道，有时候灵感来了，我想看看书、写点东西什么的，不行，太黑。 那我能否斗胆的向您借？嘿嘿。 我不配呀、 什么事儿、啊？ 我真的不配。 到底什么事儿、啊？ 我家里有个房子，既宽敞又明亮，正合您用。 哎呦，我知道这是我的非分之想啊，不过请您相信我，这绝对是出于真心诚意，我才这么提议的。 恰恰相反，我非常愿意。您知道，住私人宅地远比住这个破烂旅馆要强得多。 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的内人也会很高兴的。您不知道，我有个脾气，我从小就好客，特别是家里来了刚贵的客人。请您原谅我，这绝不是奉承您，我没这个恶习，我这是出于肺腑之言的。 我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我最讨厌那些口是心非的家伙。我喜欢您，我就喜欢您的忠诚和您的热情。其实我对别人别无所求，我只是要求别人向我表示起码的尊敬和忠诚。忠诚和尊敬， 对。 先生，是您叫我吗？ 啊，把账单拿来。 啊，我前面给过您，刚才也给过您。 我才不管什么破烂账单的，说吧，多少钱吧。 您第一天点了一份客饭，第二天点了一份鲑鱼，以后全都是赊。 用得着一项一项算吗？多少钱？ 啊，不用您操心了。看我的， 滚出去！混蛋家伙！ 我滚！ 这样也好。 如果您有兴致的话，能否跟我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政府机关？ 哎， 比如说慈善医院呐、什么的， 有什么可看的吗？ 哎，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秩序，效率如何呀？ 好的， 如果您再有兴趣，我带您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学校，到那时候您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情况喽。 好的。 最后，我带您去参观监狱和拘留所，您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对付犯人的了。 干嘛要去参观监狱呢？我的意思是说，慈善医院就挺好的。 随您的便，随您的便。您是打算坐您的豪华马车去呢，还是坐我们的轻便小马车呢？ 那就坐您的轻便小马车去吧。 那好，您闪光了。哎，多不听司机，这回可就没您的位置了。 没关系，我走着去。 快去给我送张便条，给我的太太，再到怎么连安卡那儿去一趟啊，让她准备好。我能否向您借用一下笔和纸？给我的太太写个便条，以便让她接待贵宾。 哦，您太客气了。哦，那有笔，纸嘛，您只能写在这张账单上了。 没问题。朋友，等你酒足饭饱以后，我再看你如何行事。我倒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怕你到何种程度。嘿。请。 瞧，已经等了整整一个钟头了，都怪你，你老是在穷打扮，我还以为你早就穿戴好了呢。可是你磨蹭来磨蹭去，东找西摸的没完没了。咱们就不应该听阿夫多吉亚的话， 对， 真可恨。怎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简直像死光了一样。 真的妈妈，再过两分钟啊，咱们就全都知道了。阿福多吉亚快要回来了，妈妈。啊，妈妈，有人来了，在街那头呢。 哎呀，在哪儿呢？你老是胡思乱想，在哪儿呢？ 妈妈，在那儿呢。 哎呦，还真是有人来了，个头不高，穿着燕尾服，这会是谁呢？哎呀，这究竟是谁呀？这急死我了。 是当金斯基妈妈， 什么罗布金斯基？你简直是异想天开，这绝对不是罗布金斯基。嘿，你到这边来，到这边。 妈妈，这真的是罗布金斯基？ 我看你是存心跟我抬杠，我不是说过了吗？这绝对不是罗布金斯基。 哎，妈妈的硬啊！ 怎么样，妈妈的强，是罗布金斯基？ 哎呦，还真是罗布金斯基。您说说看，您好意思吗？我只看中您一个人，把您当正派人看，可您呢？大伙一跑，您也跟着不见了。您害臊不害臊啊？我还是你两个孩子的教母呢。可您却这样对待我。 真的，干亲家，我是跑着过来跟您请安。 哎呦，快说说，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快说说。哎呦，别再喝水了。 安诺阿诺诺维奇， 他让我给您捎来一个便条。 便条？他是什么人？是将军吗？ 啊，不不不，他不是将军，可是他不比将军差，他举止高雅，很有教养。 哦，那就是我丈夫接到信上说的那个人了。哦，亲爱的，啊， 当然喽。哦，对了，他就是我和彼得·伊万洛维奇，是我们俩一起最先发现的。 哎呦，真的！快请坐，快请坐。 一开始，他对安东诺维奇的态度有点严厉，真的，他发火了。他说：“这个旅馆里什么都不好，他还不愿意和安东诺维奇到您的家里来住。”但是事情到了后来就有了好转，现在他们去参观慈善医院了。 哎呀， 可以说实话，安东诺维奇的怀疑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他的密。 搞密？ 连我都吓坏了。 哎呦，您怕什么？你又不做官， 您怕什么？您哪知道啊，大官说起话来吓死人的。 嗯，这倒是实话。哎呀，不过咱们现在说的全是废话呀。快说说他的相貌，是个老头呢还是年轻人？ 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人，只有23岁。 哦，23岁。 可是他说话就像老先生一样的。哎呀，这个地方太黑，很不方便。不方便。 那他的长相呢？头发是黑色的还是金色的？头发 确切说绿色的。 绿色的。 对了对了，他的眼睛就像小野兽似的，滴溜溜的直转，一看就叫人心里头发慌打鼓。 哎呦，对了，他的纸条上都写些什么？亲爱的，我赶紧通知你，我的处境非常凄惨，但是只要上帝开恩，盐黄瓜两条，鱼子酱大半份，一共155颗底。上帝，我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谈到腌黄瓜和鱼子酱？ 这是安东诺罗维奇当时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写在一个有字的纸头上了。哦，你看这，这是一张账单。 哦，没错，是账单，是账单。哦，但是只要上帝开恩，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赶紧为我们的贵宾准备好一个房间，就是湖黄色壁纸那间。 妈妈， 壁纸？哦，我知道，我知道。饭菜就不必多准备了，因为我们将在慈善医院吃饭。但酒要多上一点，让山上阿布杜里拿最好的酒来，否则我要把他地窖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个底儿朝天。亲爱的，吻你的小手，你的安东。哎呦天哪，我们得赶紧准备了。阿布多尼亚， 阿布多尼亚， 刘妈，把我的新衣服拿来。哦天，他是从京城来的时髦人物，咱们绝不能在他面前丢面子，懂吗？ 懂了。还是穿这件花的， 花的，花的。亲爱的，你穿花的不好看，给我一个好看的，给我。你穿湖蓝色的顶好看。 哎，我这东西放哪儿啊？放那儿，大叔。 哎呀，这活着可真惨，饿着肚子扛什么？这都是沉甸甸的。 大叔，将军快来了吧。哎， 什么将军呢？ 就是您老爷呀。啊， 我老爷他算什么将军呢？ 那他不是将军。 是将军。不过得那么看。 那他比真正的将军是大呀还是小啊？ 大。 嗯，我说的呢，把咱们闹得翻天覆地。 哎，小伙子，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吃的？ 大叔，饭还没给您准备好呢，我们这家常便饭您又吃不惯，等回头啊，我们老爷坐席的时候会给您一份相同的饭的。 哎，那你们这儿家常便饭都是什么呀？ 就白菜汤、稀饭跟馅饼。 哎，那您把白菜汤、稀饭和馅饼给我拿来吧，我什么都能吃。 那先给我来吧。 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在市长和慈善医院院长的搀扶下回来了，他满面红光，昏昏悠悠，看来这次他终于把肚子给搞饱了。 参观城市里的一切，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满意。而且别的地方他们什么都不给我看的。 哎呦，在别的地方，我敢对您这么说，那些市长跟官员只顾自己的利益， 是 是是，我们这儿呢，哎，除了严于律己、忠于职守，以报答上司对我们的恩典之外，我们是 别无他计。 是啊，今天早餐我吃的非常饱。 怎么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早餐吗？ 我们是特意给您这样的贵宾准备的。 是，我是非常喜欢美食的。 人生在世嘛，就是应该尽情的享乐。 对， 那种鱼叫什么来着？ 它叫烟鳕鱼，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的。 刚才我们是在医院里吃的早餐。 是啊，是在慈善医院。 我想起来了，那儿有许多的病床，病人们都好了吗？ 是这样， 是不是？十几个人了。大人，自从我上任以来，许多的病人就像苍蝇似的康复，有的病人还没来得及走进病房就痊愈了。这与其说是药物的效力，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正直和规矩起了作用。 我敢对您这么说，这市长这个职位还真是很难做。每天一睁眼了，光是清洁整理改造这事情就是一大堆，就连最聪明能干的人都会感到棘手的。不过托上帝帮忙，一切还都很顺利。在别的城市，那些个市长他们什么都不管，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可是我呢，您相信吗？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上帝啊，我究竟怎么做我才能让上司对我感到满意呢？ 真的，我不图任何名利啊，名利跟美德相比，那不过就是过眼的云烟。只要我们的街道整洁，城里的秩序不差，醉汉又少，只要上司知道我们在勤勉的工作，这就行了。至于奖赏嘛，那就要看上边的意思了。但至少我是问心无愧了。我们大家还有什么可求的？ 是啊，这家伙们这里有谁啊？没想到他还有这种天赋。 我是非常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的，因为有时候我也发表一大通议论的，我有时候还写写诗做做文章什么的。 说得好，说得太有学问了。 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地方？比如说可以打打举牌的俱乐部什么的。 朋友，我可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这儿有什么玩纸牌的俱乐部。 哎，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怎么能把这宝贵的光阴用在玩纸牌上呢？ 是， 真不要脸，昨天还赢了我100卢布呢。 所以大人，我们应该把它用在国家的建设上。 我不同意您的这种观点。我的意思是说，您要站在什么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有时候你打上两把牌，就两把，是非常非常， 谢谢。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我的家人，夫人和小女。 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夫人。 能和您这样的大人物见面，更使我感到愉快。 哪能啊？是应该我才感觉到。更加愉快的， 哪能啊！您太客气了，请坐吧。 哦不，站在您的身边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了。不过既然您要求我坐下，那我就坐吧。终于坐到您的身边了，我真是感觉到荣幸。 哎呀，您这么说，我真是不敢当。我想你们城里人出外旅行，一路上会感到很不愉快吧？ 是极不愉快的。您知道，过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你猛地一出门，住的都是那些肮脏的旅馆，见到的都是一些卑鄙下流的人。不过此时此刻，夫人，我得到了补偿。 哎呀，您这么赏脸，我真是不敢。 为什么不敢当呢？你当之无愧吧。 可是我住在乡下呀。 乡下也有山有水。 是， 当然了，不能跟彼得堡相比了。彼得堡，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跟部长是老朋友，哎呦，他经常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怎么样，老弟，回家吃个便饭吧。我每天到局里就上两分钟的班，就是去安排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做和那件事情怎么做，然后那个长得像耗子似的书记官就拿起笔来，我记下来了。还有那个门房才有意思呢，每天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跟我说。 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的话引得众人无比的羡慕和崇敬，仿佛把自己身上的每块骨头和肉都奉献给这位钦差大人，都巴结不上他。 你们干嘛都站着，请坐吧。 因为我们的官职小，所以还是站着的好。 我们还是站着。 请您不必为我们费心， 不要跟我论官职嘛，都坐吧。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跟我玩虚的，相反的我会尽量的避人耳目的，当然实际情况是根本避不了，因为我一到一个地方别人就会突然把我认出来。啊，瞧啊，那不是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先生吗？有一回甚至都把我当成总司令了，值班室里的警察在马路上排成了一个横排呀，都给我敬礼，咔咔咔， 真把我当成总司令了。 哎呦，您瞧瞧，您 我跟女演员也很熟的。 啊，是吗？ 普希金知道吗？ 漂亮的女演员， 大作家，大诗人。我兄弟每天都见面的，每天我都要问他怎么样，最近有没有灵感来创作呀。还是老样子，老怪物一个。 您还搞创作，有当作家真不错哦。那么我想您的文章也一定在杂志上发表了。 发表的可就多了，哈姆雷特我写的，罗密欧朱丽也是我写的，费加罗的婚礼还是我写的。当然我是不想写了，剧院经理跟我说，朋友帮帮忙写一个作品吧，要不然剧院没法演出了。我一想，既然别人求到我了，再加上我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就用了一个晚上时间，唰我就给写出来了。 我 完全是可以以写作为生的，我的公馆在彼得堡是首屈一指的，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的公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希望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的。 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您举办的舞会是怎样的有品位，怎样的富丽堂皇。 这简直没得说呀，那个桌上的西瓜那个西瓜就值700卢布呢。哎呦，那个汤是从巴黎用轮船呜直接运过来的，那一掀开锅盖你一闻，那个味道你自然界里你根本就闻不到。我每天都参加舞会，擦擦擦擦，四人在一起打牌，有外交部长、法国公使、英国公使，还有我。其实你们应该在我没睡醒的时候到我们家的前厅去看一看，那才有意思的。公爵呀、男爵呀、伯爵呀、子爵呀，像蜜蜂一样一起一对呀。有的时候部长在给我的信函上也要特别注明阁下大人收的字样。有一回甚至我都当上了局长。事情是这样的，前任局长走掉了，那么底下就传开了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呢。那么将军里面倒是有几个人很想补这个缺，但是他们干不了几天就发觉不行，干不了。因为有很多事情你看上去很简单，一做起来很困难。 哎呀，太对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找我，只能找我。当时马路上跑的全部都是给我送信的信使，嗖嗖嗖，35000名啊。哎呀，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伊凡亚历山大诺维奇赫里斯达科夫先生，请您去担任我们的局长。其实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我是穿着睡衣出来的，但是我紧跟着一想，如果我不答应他们这件事情，万一要让皇上知道了，那就不大好。于是我就跟他们说，好吧先生们，我接受这个职位了。 恭喜您了， 恭喜您， 恭喜您。 但是我可不希望你们跟我下来，我的眼睛是雪亮的，

比如减少垃圾。